好的，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啊。今天是大年初十了，离这个春节要过完又近一步了，可能很多同学就有点觉得很沮丧， 开学或开班了已经。 对呀、要上班，开始繁忙的一年的生活了。但是没关系啊，我和张彤一直在陪伴着你们度过每一个清晨、每个早晨。 是的， 我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早上上班来，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张彤，一看这年过得就不错， 对， 这个鸡鸭鱼肉吃的不错呀，是吧？ 你猜对了， 我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不是嘴角还流着油呢？感觉啊。 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年中我们难忘的人和事儿。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看看究竟在2017年有哪些人和事儿能够光荣的登上我们的排行榜呢？ 其实回首2017年啊，有太多的难忘的人和事，还有故事、声音、画面等等，值得我们被铭记。那咱们今天，要说的头号的这个难忘人物是谁？ 在说头号人物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在花椒直播上依然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 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参加互动。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是2017年有哪些值得被铭记的难忘的人、故事、画面、声音、文字等等，一切你都 难忘的。 对，您一切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欢迎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块交流，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意见。 好。咱们先首先盘点一下人吧，好不好？ 好。 难忘的人，今年楚嫣，你觉得有哪些难忘的人是让你觉得非常值得去铭记的？ 其实我觉得要说难忘的人就太多了，但我觉得就是头号人物吧，值得铭记的、难忘的，我认为是马云。 是因为双十一在破佳绩，还是说他的那句让人有点怀疑人生的我退钱不敢进去？ 我为什么铭记呢？是因为双十一带给我的影响太大了。 本来说网购是为了省钱，没想到自己破产了。 对，简直那手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记住马云这个人。确实啊，马云今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他呢也有一种另一种身份吧，也成为了一个影响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年度人物。那就是他呢获得了影响中国2017年度的教育人物。 其实对此啊，我也并不陌生他的这重身份哈，因为我们也知道马云他之前也是一个教师，然后后来呢也是对中国的乡村教师等一些教育事业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也是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其实你刚刚说到了这个身份，其实马云呢他不光是有这种教育家呀，还有经济企业家， 开创者，对， 他还有很多别的身份， 比如说 演员马云，还有 今年攻守道， 没错，已经进军影视业了。 是， 还有这个慈善家马云，这么多截然不同的身份无缝衔接，可以说呢，这个马云呢，成为我们今天青年说的头号年度风云人物，当之无愧。 当然，说到马云，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哈，电子商业平台。这一年里啊，马云提出的新零售战略啊，也是仿佛像当年刚出现的电商一样，重构着零售业。阿里巴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经济体，马云推动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开始落地，还出资1000亿元成立了达摩院做科研。 可以说在新零售的战略行业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我们为马云打个call。 所以这一年的马云也是一个更加完善的马云，一个更不一样的马云。 没错啊。 好，接下来为您盘点的是我们今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两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得者，也就是王泽山和侯云德。 咱们说的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呢，在1月8号的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那2017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学家，其中呢，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分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那么说到王泽山院士呢，他出生于1935年，如今已经82岁高龄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 他被称作是火药王啊，研究火炸药60余年，先后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等三项世界性难题，把中国火药领域的整体实力提升到了世界前列。 嗯，那另一位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侯云德呢，是1929年在江苏常州出生，是中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学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同时在侯云德的主导之下，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72小时内鉴定152种已知病毒、147种已知细菌以及新病原检测确认和筛查。 嗯，我觉得我看到了工匠精神，也看到了大国科技的进步和突飞猛进。 没错，这样的用开创性的在病毒领域啊，在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开创性创举，可以说是为很多疾病缠身的病人寻找了一个好的治病的一个方式。 对，我觉得像王泽山院士和侯云德院士两个人，一个是为了中国的国防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你看，两位年纪其实都已经80多岁高龄了。但是仍然坚守在科研的一线，而且在后期的采访中，他们也说，面对几百万元的这个奖励金啊，他们决定把这些奖金依然放在科学研究上面。 我们作为青年人，面对这两位科学家，我们都应该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态，向他们去学习，去更好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面，自己的职业上面，努力的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 是的，接下来为大家盘点的呢，是一个我们课本中很早的学到的一首诗《乡愁》的作者余光中先生。 其实说到乡愁啊，可以说是每一位中国人在小学或者初中这个阶段都会接触到的一首启蒙的诗歌吧，算是表达了对故乡、对祖国怀念之情、思念之情，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据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在2017年度，诗人余光中于2017年12月14号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年89岁。余光中先生曾被梁实秋称为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了。那么他在现代诗、现代散文、翻译、评论等文学领域呢，也都有涉猎。大学时期就读外文系的他，还没毕业就在文学刊物上面投稿诗作，并且出版了诗集《处女作·周子的悲歌》。 而且余光中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一生都在跟文学打交道。余光中在的地方就是文学中心，熟知的诗作有《白玉苦瓜》《乡愁》等等，散文作品呢则有《听听那冷雨》，翻译呢则以《范古传》最为经典，最为人所熟知。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先生思乡心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乡愁》。一首乡愁传颂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至此我们也深切地缅怀我们的余光中先生。 嗯， 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其实在今年，除了像我们刚才盘点的马云、王德山、侯云德和余光中，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铭记的一些人物，都在不管是大英雄还是小人物，都在为这个时代、为这个社会发挥着自己职业、自己行业的一股力量，在改变或者说在改善着这个世界。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些更轻松的话题，比如说难忘的节目。 哎，说到难忘的节目，2017年度好节目啊，还有这些 太多了 啊，创新型的节目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朗读者》。 哎，这是一个以声音和文学为载体的一个节目。 没错，因为《朗读者》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唤醒了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没错， 因为可能随着这个现在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熟悉的是小屏的信息， 片段化 的信息，很少人再去愿意把大块的时间放在读书上。但是《朗读者》这个节目呢，为大家开辟了一个平台，用以慢速度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让大家重新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慢时代，感受文学的力量。 那么2017年年初呢，央视的《朗读者》《见字如面》和《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呢，是火爆了荧屏，掀起了人们对于文化综艺节目的探讨和关注。其中啊，《朗读者》以新颖的节目形式、清新的语言风格、注重情感的沟通和交流而特别受到我们的关注，堪称电视综艺节目中的一股清流。 那《朗读者》呢，它也遵循着内容为王、受众至上的原则和理念，致力于打造有思想、有温度的时代综艺。多样化的嘉宾设置缩小了受众的认知距离，更容易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朗读者》在节目形式上呢，也有一些创新性，节目采用了访谈加阅读加解析的方式，使节奏呢显得紧凑又统一，更好的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共同去探讨文学当中的内容。 大家都非常欢迎啊，全国各地有很多的阅读亭、朗诵亭出现了哈，而且在节目播出之后，这个质量也非常高，豆瓣评分一度高达了9.4分，被称为现象级的节目，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对象。他秉持着无声的文字、有声的倾诉的理念，用一个人一段文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与倾诉，给这个喧闹的世界添加了几许平静，让浮躁的心灵得以沉淀。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朗读者》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7年度《朗读者》都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了哪些内心的平静和 感动 呢？ 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100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100天就会像他之前的100天以及他之后的100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 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布，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却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根本不是花苞，而是长了一个疙瘩。偶尔有飞过的分别鸟雀，他们也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地开花，在这断崖边上骤然开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啊。百合说，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生命，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野草和分别的鄙夷嘲笑下，百合努力地生长着，终于有一天它开花了。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出的泪滴。它那透着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了断崖上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几十年后，人们从城市乡村千里迢迢地赶来欣赏百合花开，孩子们跪下来快乐地嗅着百合花的芬芳，情侣们手拉着手许下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丽，感动得直落泪。那里被称为百合谷，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用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段来自于朗读者的一段经典的独白。 嗯， 我觉得其实在朗读者的整个节目播出过程中，我始终都有关注嘛，觉得它不仅是感染了我们的心灵，也是促进了全民阅读的一股风潮。 嗯， 啊，让这股啊大热的劲头能够让每一个青年人都能够有所感染，有所触动，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朗读者。 嗯，那与朗读者有点类似的一系列的文化类节目呢也很多，也有很多更加具有文化价值的。 嗯， 就比如说在2017年12月份啊，年末推出的一档 大型的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 哎，我也有关注， 十分的火爆。它可以说是让正经到骨子里的博物馆成为了现代媒体产物下的网红。 对，很多年轻人也非常的关注，而且我确实注意到说在这个国家宝藏播出之后啊，像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一些越王勾践剑，还有这个我们的啊慈母等一些文物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他们纷纷去到了故宫，去到各大省的这个博物院去亲自去观赏，有的人久久不能离开那个地方，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观察。 嗯，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更多的像咱们年轻人哈，可能平时对这个古物古文化并不是十分感兴趣的年轻人，一下就把它以一种新时代新媒体的一种载体打活了。就比如说你说的勾践剑，对吧，加了很多网红的有趣的动漫的元素，让大家更加熟知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创新性的方式啊。 但其实这些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就是说如何让博物馆中的文物怎么才能火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更多的人去传承它。 那节目组呢还请来了九大博物馆的掌门，并且呢甄选了27件国宝，每一期呢都聚焦了一家博物馆的3件镇馆之宝，每件文物都有相应的明星守护人演绎前世传奇，又有素人守护人解说今生故事。那么前者呢它起到了一个吸引大家注意力的目的啊，后者呀来负责普及知识，更涉及了微言大义的隐身。 是的，很多大热的明星啊，像易烊千玺，像王凯，他们也都来到节目中，真正变成了文物的守护者，以及把这个故事完全的还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演员。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上的创新也让年轻人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关注。当然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国家宝藏也是频频上热搜啊，在知乎上也形成了一个话题，非常热门的话题，在豆瓣上的评分也甚至超过了朗读者，达到了9.5分。那么在视频网站的播放量也很快达到了6000多万，如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攀升，而95后、00后的各种花式表白更是在弹幕上全面开花， 达到播放量达到了6000多万啊，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 现在估计已经几个亿了。 可见这种文化创新形式的这类型的综艺节目在这个中国上有多么的火，所以我们也期待在2018年度啊，一个全新的年度，有更加新、更加具有趣啊、文化呀、情怀啊这样的综艺节目能够出现在大众的视野的。 不仅是满足我们闲暇时刻的一些娱乐的方式，也让我们能够学到更多，感悟到更多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说完了这个文博类的探索节目，咱们再聊点更加轻松的，就是完全娱乐、完全文艺啊。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今年必须要谈到的啊，《演员的诞生》这个综艺节目。近期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演技类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已经收官了，演员周一围获得冠军。那《演员诞生》作为国内第一档将演员和演技作为内容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自开播以来就自带话题热度，却也因为谎言剪辑、晋级流量演员和节目黑幕等，一度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引来了许多负面的评价。那节目收官的时候呢，豆瓣评分只有5.3分。 但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哈，这个节目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关注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在现在这一个泛娱乐化的一个时代里面，演员这个职业该究竟他的初心和坚守是什么，也在探索这个问题。在节目中也涌现了很多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优秀的演员，比如说像周一围、翟天临、蓝盈盈等一些老中青三代吧，各个年龄代的各种的优秀的演员，其实也在给这个行业一些反思，也让这个行业树起了很多的榜样。 其实我觉得《演员诞生》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紧扣了当下演员行业的痛点，因为他通过一种回归演员本质的一种方式，去见证了一个演员或许从不太成熟走到成熟一个成长的过程，同时呢也表现了说发现真正的好演员，他其实展示了这3个层次，表达出来了演员的诞生的含义，并且他用这种竞技的方式能够让演员在节目当中回归到本职，呼唤他们不忘初心的一种作为演员的信念，这样的也是能够抓住观众能够获得如此大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通过这个节目的形式，比如说比拼和晋级呢，让演员在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挑战中成长，通过实力的展现告诉观众，在流量明星之外什么 才是真正的演员。我觉得这也是这档节目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不论演员的诞生啊，他是有多少的负面评价或者是积极评价，他都完成了他一个该有的使命，就是让大家真正的，让观众真正提高了对于演员的要求，不再我们盲目的去追寻一些流量演员，更加的就是关注演员的演技。 对，也让更多的明星，特别是年轻的这些演员吧，不要说只是怀着一种浮躁一夜成名的心态，也要更加踏实的本源的去落实到演员的 本职 工作。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年轻的声音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彤， 我是楚烟。那刚刚咱们盘点了2017年度最难忘的人物，还有2017年度最难忘的综艺节目，那是不是接下来该到最难忘的影视剧了？ 没错，今年我也是一直在追剧，简直就是一个追剧狂魔， 根本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因为好剧是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 是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的，就是节目。啊，很多的这个剧它的呼声很高，啊，它的这个什么频频上热搜，但是呢节目质量一般来说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头疼，可是今年我们要盘点的这些影视剧啊，可是既有票房，也有呼声，也有收视率，同时也有很好的名声和评价，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第一部也是国产神剧了，也是2017年很多人心目中的第一神剧，那就是 人民的名义。对，好，那人民的名义呢，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联合出品的反腐题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自从2017年的3月28号开始播出呢，就非常受到关注哈。 是的， 作为魁违行业10年的反腐作品，这部电视剧以经济飞速增长下的贪污腐败事件为创作背景和故事线索，通过影视的手段呢，精准地表现了一个检察官查案办案的过程，也展现了很多反腐打腐败的一些激动人心刺激的故事。 是的，也确实给我们很多好奇的 一些观众，确实也是一个真相的还原吧。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些除了说紧凑的剧情啊，我们高质量的这个剧组，当然还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艳的，就是我们的《人民的名义》的各位演员阵容非常强大，比如说最帅的检察官陆毅，还有我们的张丰毅、吴刚、许亚军、柯蓝、张志坚、胡静、张凯丽、高亚麟等实力演员云集哈，堪称是中国电视剧的良心之作。 其实说到《人民的名义》的成功因素是还真的挺多的，但是我个人认为首要因素呢，是因为在这十几年来反腐题材的电视剧非常非常的少， 是的， 可以说《人民的名义》呢是在近十年来又打开了一个市场，打开了一个题材。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紧凑，讲述的是腐败案件的一些触目惊心的一些非常让大家很想关注的很敏感的一些话题。 对， 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全戏骨阵容啊，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都是一些老戏骨和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们。 对， 我认为这三点因素就足以让它成为2017年度老百姓最喜爱的电视剧了。 对，这是很多人推荐的理由。 好，那除了反腐题材呢，一个新题材啊，近十几年来新题材的出现之外，还有一种题材也特别受观众的喜欢，那就是以爱国为主要题材的电影。 我猜一下。 你猜一下。 电影爱国啊，那不用猜了，战狼二。 没错啊， 一定是 2017年度啊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战狼二也成为了今天我们要盘点的最难忘的影视剧。 是，战狼二呢是吴京执导的动作军事电影，是由吴京啊、弗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卢靖姗等主演的。该片呢是2017年7月2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了脱下军装的冷锋被卷入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本来能够安全撤离的他无法忘记军人的职责，重回战场展开了救援的故事。2017年10月26号，《战狼二》以56.81亿人民币收官，位列全球票房榜的第55名，也是中国票房榜的第1名。 《战狼二》呢，标志着中国电影真正的开启了探索自产重工业商业大片的时代。吴京告诉每一个中国影人，无需怨天尤人，切勿自命不凡，只要脚踏实地，扎实苦干，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我们便也可以凭借着14亿人口的巨大电影市场，拍出票房达到好莱坞水准的成功商业水准片。 而且这部电影也是代表了中国电影去冲击奥斯卡哈，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那么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耀眼的不仅是这个题材，也不仅是这个票房。其实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吴京有一个长达几分钟的一个水下的一个连贯的一个戏码，对不对？这是通过好像是一两个星期才拍摄出来的一个良心之作，有了这份精神，在《战狼二》一定可以说是一个质量上乘之作。 体现了中国人民脚踏实地、扎实苦干的这样的一种民族精神。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战狼二》的热血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聊的另外一部电影，也是今年的一部话题电影，现象级电影。而这部电影讲述的呢，则是中国的22位慰安妇的故事。 22是由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郭柯执导，22位慰安妇参与拍摄。 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该片于2017年8月14号在中国内地公映。 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他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他们的生活现状。全片没有解说，没有历史画面，音乐仅片尾响起，旨在尽量客观地去记录这一切。 我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正的觉得每一帧都是无声的哭诉，每一秒也都是那段历史的活着的见证，每一分钟也都燃烧着生命的烛光。尽管它显得很微弱，但是它所激发出那种善良对善良者的同情，良知对受辱和受损害的一种道义的支持，让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于无声处见真知。 22的导演郭柯也在2017年电影上映之初，也是来到了我们的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节目。郭柯就讲述了他在制作22这部纪录片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们不能忘却，忘记历史也是对现在的一种尊重。 记住历史，铭记历史，是对先人的缅怀，是对过去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最大的尊重。 而且也是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有了一个前车之鉴，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乘机出发。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每天早上早8点到10点，陪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兴奋的早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我反正我看张彤这一年过得是不错。 你这是反复在提就是我有多胖是不是、啊、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你就是也是胖了，但是你现在眼神中是闪着光的。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闪着光的女主播，究竟在哪里能听到她呢？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 千赫来同步收听的我们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去搜索活力982，当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看到我们俩哦。 哎，没错，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这个过年之后我们这两位主播都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家说除了胖还有什么变化？ 看看这个变化之后就知道这个年过得多喜庆多好，是不是越来有福气了。我们今年说这个节目呢，现在从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这段时间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对2017年进行了一个回顾，回顾的主题是有哪些让你难忘的人、故事、文字、声音、画面等等。 对，你是有多难忘？对于2017年哈， 简直难忘的事情太多了。 对，刚刚在谈到难忘的人、难忘的节目和难忘的一些影视剧的时候，我觉得脑海中就像过电影似的，一个一个迅速的过去。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2017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过去了。可是又觉得这一年中真的是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其实我的感觉跟你挺像的，我一方面是觉得快，一方面觉得它就是翻书一样，就是一翻一页特别特别快，但是每一页又有非常充实的内容。 说到难忘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让最近的我们俩都有点疯狂的，那就是难忘的游戏。 说到游戏，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眼前一亮啊，眼睛一亮，我也是这样。2017年有很多游戏非常的热门，更多的是手游，让大家就是低着头无法抬起头来。就比如说那不得不提的呀 ，Double Q， 我们的王者荣耀、王者农药了啊。来到这儿，估计很多的年轻人就兴奋起来了。哎，你究竟要怎么去介绍我的这款游戏呢？ 那王者荣耀啊，作为手机上的英雄对战的游戏，同时具备着多人实时的竞技5v5、3v3和1v1的模式，能够满足不同玩家对战的需求。 而且王者荣耀啊，有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同的英雄人物，而且每一个都非常有特色。现在啊， 就是经初步统计吧，就是王者荣耀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2亿多人啊。 哇，说到2亿，那就相当于在中国每6到7个人当中都有一个人玩王者荣耀，都是注册的用户。那其实呀，其实说到游戏，我挺惭愧的，我挺喜欢打游戏的，但是呢，对于王者荣耀来说，就打着打着就不能打了。 为什么呢？就是限时了是吗？ 就是不是，也不是限时，因为我们知道王者荣耀它推出了一个12周岁的限制嘛啊，如果是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小时，并计划上线晚上9点之后呢，禁止登录游戏。那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个小时，那超出时间的玩家将被游戏强制下线。 我觉得要点赞， 这是我为什么不能打的原因。 这我要点赞， 我被下线了，强制下线了。 对，其实我刚才给你一些面子哈、就是因为限时令的出现，让楚烟这种啊，就是玩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这些玩家有一个借口啊。那我今天可以不继续丢人了。 对，其实也是为别人，比如说对我，像对我这种菜手哈，其实也是为别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 哎、你就是放下自己成就别人那种人是吗？ 对， 这都是借口。好，接下来为您盘点的这个是最近我们俩都非常为之着迷的一款游戏哈。 嗯， 这是一款来自于日本 Headpoint 研发的休闲小游戏，叫《旅行青蛙》。 旅行青蛙呢，可以说是2018年开年最火的一场游戏了， 对 不对？ 佛系， 没错，它这个贯穿了养生佛系的这个理念啊，迅速受到广大佛系青年的喜爱，成为了朋友圈新式刷屏的内容。网友们从晒娃风刮成了晒蛙潮，只要给他收拾好行李，他就会自动出门远行。玩家的视角仅有庭院以及屋子里面的两个场景。那这个游戏的主角呢，就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啊。我们在玩的时候可以给这个青蛙取名字，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收集三叶草去商场买东西。这个商场当中是这个商品非常的丰富，食物呀、幸运符啊等等等等、 但是最愁的是并没有太多的三叶草这是很愁的事情、就是你给他买了东西之后呢，装在一个小篮子里面，他就会出去旅行了哈。而且在旅行的过程中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很期待的就是写真，以及包括他回来之后看看蛙有没有带来一些这个特产啊，包括一些礼物什么的。但是旅行的青蛙是出不出门，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全都是随机的。所以因此让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加引号的空巢老人空巢母亲空巢爸爸。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游戏的玩家，我感觉旅行青蛙是一个有点无聊但也有点好玩的游戏。 他牵挂了， 就是打着心理战嘛，就是你会牵挂他， 是 因为你无法控制他的行踪，所有的行踪都要看他。这就像一生，就像是自己有一个孩子一样哈，你很想关心他，但是你不能去掌控他的人生，你只能看着他自己走出人生的每一步。 对，就像我妈经常说，儿大不由娘，儿大不由娘。 确实是这样。但除了这个旅行青蛙之外，还有一款游戏也挺火的，叫《恋与制作人》。 你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最喜欢的那个偶像是谁？ 我最喜欢的偶像那太多了，你知道吗？ 全都是 太多了，非常多。我是觉得这个游戏的创新形式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吸引人嘛，通过声音去来打造一个魔幻的恋爱场景，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你比如说，要是一块儿玩这个《恋与制作人》和《旅行青蛙》，那就变成了老公 不爱你。 对，老公不爱你， 儿子不回家， 儿子不回家，孤寡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这就有点不太好了。 众人嫌，所以说，今年的这些游戏啊，就是每当说起来的时候，咱们年轻人都会觉得哇，这些确实是消磨了很多的时光，但是也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多说说话，不要再一直低着头只顾玩手机。你的蛙呀，也期待你多跟家人聊聊天，真的。 主要是你老盯着他看，他也不回来，对不 对？ 还不给你拍照片，所以说你盯着他看没有用。他还不如把这个时间多陪在自己身边的家人呢。过年了哈，多玩一玩，多聊聊天，多感受一下生活的意义。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想象奇迹 通过以上的盘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回想起了自己在2017年比较难忘的经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来分享一下您在2017年比较难忘的人和事儿。因为其实在整个的2017年365天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闪光点让整个一年变得都不太一样。那刚才说了难忘的人、难忘的节目等等这些内容，其实啊，在过年的时候还有一些难忘的歌曲，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既然作为一档我们的广播节目哈，一定以声音为载体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难忘的音乐，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一些难忘的音乐，估计一想起来您就会一起跟着唱，一起跟着舞蹈，跟着节拍一起来动起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呈现几个我们精心挑选出的2017年难忘的音乐。 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剩下，只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都是假象。 两更夜色为你思念长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手，片片芳菲如水流。 当天一脸又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像这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长生的恨，几分前生的恨。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 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彤。 我是楚嫣，您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是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的关爱青年计划，同时同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 没错，刚过完一个新年，相信大家吃的也很滋润，过得也很滋润，总之就是各种开心。 你看张彤说这话的时候，我就不自主的要瞟上你一眼，一看这就是过年了，是不是？ 对，脸上的肉都凸出来了。咱们今天的青春不迷茫环节呢，要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跟刚刚过去的春节有关。 嗯， 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演播室的氛围就感觉像张灯结彩，面前还是摆着年夜饭一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我感觉现在大家还在沉浸在这个除夕夜当中的喜悦当中，还没有走出来。 对， 但是我看张彤这个目前这个面部的状况，我已经能感受到他确实这个2018年过了一个好年呀。 我觉得这几年首先是收到了一些红包啊。当然还 有。哎呀，现在还收红包 呢。当然就是这个惊喜还是有的。 嗯， 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啊，特别是回到家里， 嗯， 就是这个饭啊，吃的饭，吃的美食，以及跟家人一起做美食的这个过程，是每一年觉得在过年的时候都让人非常印象深刻。 没错，你说这点我特别同意。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过年嘛，最大的意义可能都不在乎这个年本身，更多的是跟家人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做饭，一块儿品尝美食，一块儿大家一块儿长胖，这个过程就是过年。 这是一个美食是中国人过年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形式。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要聊一下新年的味道，也就是舌尖上的美食。所以今天我觉得也邀请了一个我们俩的共同的好朋友， 没错， 也是一个吃货，也对美食有一定研究。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两个是北方人嘛，他是一个南方人，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北方和南方在饮食上，在过年的习俗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来有请我们今天的青年代表雨森。 大家好，我是雨森，来自很南很南的南方湖南。 哇， 广东同学表示，相较于咱俩来说，咱们俩就太北了，他就是一个偏南方的。 没错，哎，那我也很好奇啊，雨森，那个你们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我听说南方人过年基本上好像不太吃饺子，是不是？ 对，我们只有一般平常吃早餐吃粉啊，吃面吃腻了才会去吃饺子。 哦， 逢年过节都不会吃饺子。 那这个跟北方还不太一样， 对， 吃腻了。 说是吃腻的情况下，否则是坚决不动饺子。但是在北方人看来，如果不吃饺子的话，这个年就是没有过元了。 对， 总缺一样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啊。 没错， 咱们首先先来说一下南北的饮食的差异吧。其实我很想问一下雨森，你觉得哈，在过新年的时候，假如说有这个餐桌上有很多道菜，如果缺少了哪道菜，你觉得今年这个春节过得就感觉总缺点什么？ 我不知道这一点南北有差异啊。我们家呢一般会在新年的时候会做一条鱼，然后这个鱼啊， 寓意着 对，就 年年有余， 那天晚上就不会吃完，一般会就从初一吃到元宵节过完。 15天吃一只鱼啊。那还真是，这个年有余，这个鱼腹挺长的呀。 我想问一下，这个鱼是什么鱼？它有什么品种，或者说什么要求，做法有什么要求吗？ 好像是一般是鲤鱼。 一般是鲤鱼。 一般是 鲤鱼，它象征着这个财富， 对，就是最好的印证了年年有余，这个鱼非常长，所以说从初一吃到十五。 我们也吃鲤鱼、嗯、我们也会就是糖醋啊，或者说是一些、嗯、或者炸呀，总之各种各样的做法、嗯、但是连吃十五天这是什么个做法、啊、 就吃完扔冰箱里边，然后第二天再吃、嗯、再扔冰箱里边，这样。 嗯，哦，连吃十五天。 刚刚说吃到鱼了，刚刚我们不也提到那个主食吗？饺子。那、嗯、你们不吃饺子，你们过年吃什么具有象征性的东西？吃粉儿。 不、嗯、过年一般不会吃粉。 那过年 吃粉也是吃早餐。嗯，我们会吃一种，其实也不算主食，它算一种一个菜，叫蕨根、嗯、蕨根粑子。 蕨根粉我吃过， 蕨根粉 喜欢吃。 蕨根粉就 是 那个 一种植物， 酸辣蕨根粉、嗯、在北方是一个非常 有名、 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凉口爽口的，对，南方的菜啊。 对， 它蕨根是一种植物，然后它可以、嗯、就是蕨根粉，它可以揉成粑子，可以揉成粉，嗯、还可以就是冲糊，就是 糊糊、哦， 对， 跟芝麻糊似的， 芝麻糊似的。 你们过年都会吃这个是不是？ 对对， 就是相当于北方的饺子一样，在你们那边过年就会吃饺子。 在我们那是这样的。 哦， 那你会做吗？就平时是妈妈做，还是说你也会跟着插两手？ 嗯，这个比较简单，所以一般什么大菜我不会，嗯、但是这个我还是会的，就是把那个、嗯、就跟和面差不多，嗯、把那个蕨根粉和着，然后和黏了、嗯，然后给它揉成自己想要的形状，比如说揉成团儿啊、哦，揉成什么饺子，然后放锅里边炸。炸完之后呢？ 是炸的， 对， 不是蒸的， 不是蒸的，对，那个蒸着不好吃。 嗯，蕨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是一种菜，是一种植物， 是植物提炼的， 是种植物 淀粉。 是不是只有在南方才会生长到这样的植物呢？ 我暂时好像只在南方。 之前去湖南的时候，也是对蕨根非常非常有印象，不仅是粉儿，也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相当于感觉像面制品了哈。 对对对对， 是很好吃的。 是的，是的。 嗯，雨森做我们俩的朋友，我们平常也知道你啊，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吃货。所以说，我特别好奇，在这 想隐藏一下，咱俩 隐藏也完了，无形揭露了是吗？就想问你个问题，你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你平时会做饭吗？ 有点发愁。 这个嘛，作为吃货，我觉得会吃就行了。 但其实他今天谦虚了，他还是会做的，是不是？你就是你刚才说会简单做一些这个蕨根的这个小团儿， 对 啊，能做。平时你有没有拿手的菜？在过年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里面，有没有贡献一道菜？嗯， 就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年年有余 啊。 一般过年的这条鱼都是我来做，我来蒸，因为这个蒸鱼呢。 那我知道为什么一条鱼要吃十五天了。 不好吃，一天吃不下去。 这天儿没法聊了，我先走了。嗯，这个鱼，嗯，因为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会买一个那个蒸鱼的那个叫什么汁、嗯，是用那种 摇好 豆，对，摇好的汁。 啊， 对、嗯，我那个字不是太会读，蒸鱼什么汁？然后呢，其实就特别简单，你就把一条生鱼。当然我虽然做，但是什么切鱼啊，什么 刀工什么之类的， 都是我爸我妈给他们，然后包括那个葱都是他们给切好，然后一般就是把它放在盘子里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那个汁，一般就是放点汁就不用放生抽了，要不然就有点咸了。 就这个汁儿是已经调好的，买的现成品。 对，现成品。 哦，那所以说这道鱼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刀工也不是你做的，这个切菜花也不是你 做的。那我还是做了挺多了， 豉汁也不是你做的， 费了挺大劲儿把这个鱼摆上去了。我把那个葱啊什么插在那个鱼的那个刀缝里边啊，然后再浇汁儿啊， 就是一些改刀的工作。雨森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把 仪式化的东西， 对，把这个鱼从那个众多的鱼当中挑选出来带回家。 对，即使是这样，这个鱼还是吃了十五天。 但其实这是他刚才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这十五天你是不是每家每户都会这样吃这条鱼，就是寓意着年年有余，还是只有你们家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都是我去我婶人家，包括舅舅家之类的，他们都是这样吃的。 哦，就是还是你看，其实咱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虽然说咱们不像那个餐馆那么讲究，就说今天这道菜是花开富贵，那一节是节节高升， 有一些非常喜庆的代表寓意性的名字， 对，但是中国人我觉得会把这种美好的寓意在菜里边，就是你吃到的每一口不仅是美味，还有一种祝福和今年的期盼在里面。 比如说咱们就是平常在这个春节年夜饭当中特别出现的那种明星菜肴，四喜丸子， 哎呀， 对吧？ 人生有四大喜事， 对， 都在这个丸子里面给你祝福了。 对，没错，就通过这种菜来寓意一种对未来、对新的一年美好的这样的寄托。 是的，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楚妍，这个问题就是咱们俩聊了，雨森可能没太资格，就是饺子。就你们家的饺子一般是什么馅儿的呢？ 我们家饺子呀，就是因为我们家呢家人非常多，然后每年过年春节呢，这个饺子都分流派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包那种酸菜油渣馅儿的比较多。 酸菜油渣？ 对，就是把那个酸菜就是不是那种简单的酸菜剁馅儿，是要把它炒一下，用油过一遍，然后有一点那种油腥味儿，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香，没错没错，然后把那个肉也过一遍，用油过一遍，然后再包成这个饺子，就是二次工序，这个还是比较讲究的。 从来没吃过 啊？那你作为山东人，你们饺子怎么吃？我知道山东饺子都是大馅儿，特别实在。 对，山东大饺子，首先我们山东人爱吃面食嘛，然后这个馅儿也是很大，就是我们不是皮薄馅儿大，我们是皮厚馅儿也大。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阿姨，她做的那一个饺子呀、大概就是山东的大包子，大家见过，大概有半个包子那么大一个饺子，大概吃五颗饺子我就撑了。但是大致的馅儿啊，就是我最爱吃的是三鲜馅儿，就是韭菜加鸡蛋加点虾仁儿，或者是这个火腿肠，然后呢还有猪肉白菜呀、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大姨，她做了一道饺子，我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黑暗料理，是什么呢？是香菜馅的饺子。 香菜馅的饺子， 对， 哇，那要说到香菜，像对于我这种香菜不耐症，就简直不能闻，闻都不能闻。 但是我大姨她做的这个香菜馅的饺子，它就是这个香菜就是已经冲淡了很多原有的那种。特别的香味儿，它会有很多就是中国人特别注重这个调味品的运用嘛，运用的非常的棒，就是甜啊、咸啊、香啊都有，所以这个饺子吃起来就是不太喜欢能接受香菜的人好像也能吃，而且我觉得雨森这时候有点落寞这个表情。 你不是说这个你们聊饺子嘛，你们就聊饺子，我就没什么资格，请开始能表演，请开始能表演， 是 是，请开始能表演。 哎，刚说我咱们都知道这个山东是一个吃面的大省，那你们过年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除了饺子还会吃点什么其他的蒸面的东西吗？蒸面的 大馒头是一直都会有的，而且在聊城哈，我是山东聊城人，我们会做花馍。 花馍， 对， 花馍是一种什么东西？ 是它这个东西吧，算是也算是它有很多很多种功效。它大部分我觉得像是我们可能会祭奠祖先，或者说摆在家里的时候会用。这个花馍呢，大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团，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物，有花，有龙，有鸟啊，彩色的它是。 哎， 捏成人儿，所以很漂亮。这个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之前在网上非常流行的面塑艺术？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它其实归相当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行业了。 那你看吃的还真的挺有讲究的，讲究色香味俱全，它这个色方面还是非常非常讲究， 造型非常别致。这种的话，一般你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可能也做不了太漂亮。而且经常这个东西会在。就国际上拿大奖，就是工艺类的奖项，非常厉害。 这吃的吗？ 可以吃的。 那要是一个 做十年八年揉一揉给吃了是吧？ 你看他想的，我永远想的是造型美观，我可能要当成艺术品一样去欣赏一下。雨森想能吃吗？什么味儿的？ 这太划不来了， 这足以验证我们雨森是一个称职的吃货。 对，刚才他说了，那会做这个蕨根的小团儿，然后做一下这个 鱼。 对，那你在今年的这个年夜饭当中，不管是爸爸妈妈做的还是谁做的，你觉得哪一道菜你觉得真的很棒的？ 这一道菜呢，就是每年都会有，但是它每年都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牛肉。对， 牛肉。 这个是什么做法呢？ 怎么做法？我特别好奇，因为雨森是湖南人嘛，湖南人比较爱吃辣，对吧？香妹子、辣妹子嘛，爱吃辣。那你们这个牛肉会用辣的做法去处理它吗？做法 肯定，我们那儿就除了有时候小菜都会放辣椒，要不然没法吃的。然后，你们可能对南方菜就是觉得分量比较小，什么肉啊比较小块儿，但是因为我是我家里边，然后我从小特别喜欢吃牛肉，我爸就做牛肉，他就会切很大一块儿，他做牛肉一个要求就是说他要满口都是肉， 分量感， 对，分量感，就有点像北方的感觉，然后我们家做牛肉就是把牛肉切特别大一块儿，然后有土豆，然后辣椒，那个辣椒是我们那儿那个叫。那个剁辣椒，对，剁辣椒， 剁椒， 那个虎皮辣椒， 哦，那个很辣的， 对，但是很香，就是我小时候 有一次晚上家里没人， 偷偷摸摸 就偷偷摸摸自己吃，就吃辣椒，然后吃了两包，然后第二天拉肚子拉的上不了学。 我看你是为了那个第二天不去上学才吃的两包辣椒， 太好吃了、嗯，就吃的时候没反应，结果第二天就拉的不行。 虎皮辣椒直接生吃啊？ 不是，它那是腌好的，就是腌好那种冻了、 嗯，还是做法好，嗯、所以很香吧？辣椒做的。 就跟咱们北方人爱吃那个，就是前两天过腊八节嘛，对吧？ 嗯、 前段时间了，腊八节、嗯、就是也是腌制的。我在我们家那边，就是我奶奶家，她会腌，就是我奶奶有一个大缸，大缸里面也是腌一些新年的一些就是吃的一些腌菜、 嗯、 有黄瓜，有白萝卜，胡萝卜也有一些，我们就这个东西它具体的学名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当地的有一个方言叫它叫洋姜，就是它是像姜一样，但是它没有辣味儿，但是口感跟姜是一样的，我特别爱吃那个腌的东西、 嗯、 所以每次那个东西一配上面条或者是配上这个饺子，哇塞，那就是过年的味道、 嗯、 对我来说。 嗯，你刚刚说到这个腌制是过年的一个特别大家都很爱吃的、 嗯、 在我家乡呢，我家是河北、 嗯、 在河北有一个在过年特别喜欢吃的一种炸制的一种那种食品，叫做炸糕，油炸糕。 哟，这个我还真听说 过 但是没吃过 啊。那个油炸糕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啊、又是用糯米做的、 嗯、 然后糯米外面包着面粉，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去炸，就是这个糯米里面又包着这个豆沙馅 儿、哦、 对，然后炸完之后你要蘸着白糖吃，一口特别的酥软，特别香甜。 哎呦，饿了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北京那个奶油炸糕？ 对对对、嗯、非常像，就是因为河北离北京嘛非常非常的近、 嗯 啊、它这一带的这个饮食的文化都很相通。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是相当于甜品了、 嗯、 对不对？咱们其实过年的时候，哎，你们家会不会吃元宵汤圆？就是在春节的时候会吃吗？ 元宵一般都会在十五的时候吃嘛，正月十五吃元宵。 你们那儿呢？你们那儿什么时候吃？ 我们那儿也是正月十五。 你们那个时候是你们叫汤圆还是叫元宵？南方 元宵， 元 你们也叫元宵。其实元宵和汤圆它是两种东西。 是的，是的、 嗯。 我后来才知道。 嗯， 对， 我一开始也是，就元宵它是属于比较皮儿比较厚、 嗯， 然后比较硬那种，然后很大。汤圆是小汤圆，就是那个软糯米做的。 嗯， 然后一口咬下去非常松软。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 啊、 你吃汤圆或者是元宵，你吃甜馅的还是咸馅的？ 我爱吃甜馅的，我最爱吃黑芝麻。 我当时我之前都不知道有咸馅的。 我以为是南方人会吃咸馅的、 嗯、 因为有一次过年我和我妈就是艺考的时候嘛，在南方有买了一次那个元宵，是什么馅的呢？是梅菜扣肉馅的。 哇， 就当时觉得 这听起来有点重口味、 啊、对，因为我爱吃梅菜扣肉， 嗯 啊、但是呢包在元宵里总感觉那个味道怪怪的，所以我们俩各吃了一颗就不是、 嗯、 就是完全接受不了。 嗯，我还吃过一种元宵，就是梅馅的元宵。 梅馅？ 对，就是里面就是面，就是面疙瘩吃起，但是还蛮好吃的、 嗯、 它会在里面放一点点调料，比如说白糖、 嗯， 放一点点白糖、 啊、 但是你就是你看不到它的存在、 嗯、 然后它是一种实馅，你咬下去就是那种松软的，就是那种元宵皮儿，那个口感也不错的，但是含糖量感觉蛮高的。 那不是糯米疙瘩汤吗？ 对对对对， 想起了酒酿小圆子，就没有馅儿，就是王楚烟结果只吃的全是一个个的，还是糯米，就不叫汤圆，还是团子啊。 嗯 嗯，哎，但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又说了炸糕，又说了这个汤圆、元宵，还有饺子， 嗯、 还有一项就是大家就是在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过年都会吃的一种东西，咱们没有提到。 雨森都没有 提到，你可以想一想， 那我估计我更想不到了。 想一想，有一个， 是是， 而且它这个食品呢，还跟这个过年有关。 过年有关， 对，就是它这个食品当中还包含着这个过年当中的一个字儿。 年糕啊， 没错，年糕 一个假南方， 年糕不是韩国 的 吗？ 南方的北方汉字、 啊、不是的，不是，你中国人的年糕和那边做法是不一样的。 嗯，不太一样。年糕就是，据我所知，大部分吃年糕的省份呢，有这个。 我想起来，其实浙江那边可能会吃到年糕， 嗯、 因为有一年我去那边杭州那边过年，想到了那边吃年糕，我觉得味道还是挺惊艳的。 嗯 嗯 嗯， 也是黏黏糯糯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这个年糕是用这个粘性比较大的米、嗯、或者是米粉蒸成的糕嘛， 嗯， 它是基本上是在浙江江浙一带过年必备的、 嗯、 这样的像中国北方饺子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象征性的食品、 啊、 对、 嗯、 但它这个年糕它有一个寓意叫做年年高。 哦，年年高升、 啊、年年高升，对， 一年比一年好。 对，你看它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没错。 知道这可能是浙江那边这个过年吃的。 对对， 我们湖南这边应该不会吃这个东西。 大湖南不吃， 大湖南不吃，大湖南只吃粉。 我知道了， 吃粉和吃这个粉。 我就是每次听到湖南人说话，就是雨森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湖南方言很有意思。 嗯， 就过年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每一年咱们看春晚看各种各样的就是节目的时候，就听到各个地方不同的美食，我都觉得会有一种民族大团结，然后感觉就是欢天喜地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 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主要聊的都是主食，只是雨森刚才聊了一条鱼，对不对？那楚烟，你们家过年的时候最大的一道菜，就是北方人说的大菜，一般会做什么？ 你要说最大的一道菜呀，那我得细数。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人特别多，大家吃的也很多。我要数三样吧，大家最隆重推出的菜。第一道菜呢是汆丸子。 什么馅儿的？ 羊肉馅儿，羊肉萝卜汤丸子。 哇，是那种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对对对，需要放上胡椒，就是有这个。这是一道汤菜啊，就是自己呢把这个羊肉买回来剁成馅儿，然后就是纯食肉馅儿的那种羊肉丸子，然后就给它团成小丸儿，然后放到这个汤里面，汤里面有萝卜，然后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就是一道大菜。有的时候可以泡着米饭吃，然后可以泡着饼吃，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不知道雨森能不能想到这个味道。 我虽然是南方人，但我在北方也生活了。 雨森听我这么说，感觉北方的这个菜肴太粗放了。 我是有一年的过年的就是附近吧，临近过年的时候，天天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爸妈有工作在外面忙，就我妈每天都会问我，我要给你点餐的话，你会给我点什么？会给我点什么？然后每一天，我应该是连续吃了十多天你说的这个羊肉丸，就是酸酸辣辣的感觉， 对对对， 口感特别棒，而且羊肉一定要剁的稍微的，细一些，碎一些，就是靠自身的粘度，不用靠这个糯米粉啊，或者是靠一些淀粉来把它团成团，自身的分量就够了。然后呢，还有什么？ 还有一道第二道大菜，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小孩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叫就是 玉米吗？ 不是松仁玉米，这都是小菜一碟，知道吗？大菜就是红烧肉。 红烧肉 ，女生也会吃，是不是？但我估计做法可能不太一样。南北方的这个口感，北方的红烧肉就是比较偏，就是甜一些吧。 北方偏甜吗？ 红烧就是用 我们家可能是会加糖的， 会加糖。 那我们那儿吃什么都不会加糖的。 会偏酸口。 对，湖南是偏向于酸辣的。 不是酸，就是 辣， 就是纯辣跟咸。 那就是红辣肉，红烧肉，这是当中的第二道大菜啊。这道菜肴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然后就是红烧肉配米饭吃，那就是绝配，对不对？ 哇塞。 还有第三道大菜，这个第三道大菜比较厉害了。就是可能在东北地区比较广泛，就是猪肉炖粉条。 河北人，猪肉炖粉条，其实这道菜吧，听起来有点腻，听起来有点简单，就感觉像大烩菜一样，就是猪肉切好之后往里倒，粉条弄好之后也往里倒，然后就是乱炖一通就可以了。但其实我觉得想做好味道，就是我觉得调味其实也很重要。 对，还有这道菜要是能做好，那就像极香的菜，特别特别特别的香。 是的。 但你说咱刚说这三道大菜啊，这卡路里得有多少啊？你说这过一个除夕夜得摄入多少这个热量呀？ 今天就想把美食进行到底，减肥呢，咱们等过两期再说。再提醒大家，该开班该开学了，各位赶紧减肥吧。 没错。 过年就得吃嘛， 不长胖两斤都不叫过年，是不是？ 是吧？要说起我们家过年的大菜吧，其实也是像雨森说的，我们家也会做一条鱼，但这条鱼呢，就是我的婶儿做的比较好，她的这条鱼呢，就是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她的这条鱼呢，会做也是鲤鱼，会有一个造型，这个鱼的头和尾巴是往上翘的，就是像鲤鱼跃龙门的感觉一样。特别是小孩特别喜欢吃，就特别有学业的各种感觉啊，要鲤鱼跃龙门了啊，就是糖醋的味道。哎呀，那个鱼肉本身，我觉得河里的鱼吧，河鱼偏向于腥味大一些。可是呢，它经过前期的一些处理啊，什么松姜蒜的一腌制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鱼就变得没有腥味了，就只剩下鲜了。再加上糖醋的味道，加上造型和色泽的 诱人，所以这道菜一定是最抢手的一道菜。 哇，那非常的考究啊，色香味俱全的，非常考究的一道美食。 对、嗯、所以说在一开始炸鱼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能胡乱的乱炸、嗯、而且火候你要注意，如果炸太多鱼肉就烂了，对不对、嗯、造型保证不了。所以我其实今年想跟我媳妇稍微的学一下、 啊、那你们家这个鱼应该吃不了15年 就是 应该很少有人，我感觉鱼森可能是你家的特殊状况，个别状况吧。 我有时候就那个鱼摆的都已经发白了，就不会吃，就 是不是到最后只是摆在那儿而已。 对对对，就是摆、就摆那儿。 对，那条鱼也挺可怜的。 哎，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鱼，我感觉在这个年夜饭当中啊，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有的时候讲究的不是这个一道菜或者个别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和寓意，嗯嗯、它更多是需要这个全货。就需要在这个就是在一桌子当中必须得有鸡 海陆空 有鸭有鱼对不对，有猪肉、有排骨， 对对， 然后要有一些就是叫齐全才行。 是的， 对， 因为中国人也讲究，咱们要讲究的是什么，就是五谷丰登、嗯、对不对，本身咱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就要求是各个方面都要有，而且咱们确实过年嘛就是大团圆、嗯、所以说各种各样的食材大团圆、嗯、也象征着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然后未来就是开年的时候就能像今天的一样过得那么的灿烂，那么的繁盛，然后那么的大融合。 嗯嗯，其实你咱们一直在说做饭，其实我从小到大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除夕夜，那不是咱们不是晚上跟家人团圆吗？ 是啊。 然后大家都会在早上和中午的时候到超市或者市场去采购、嗯、我觉得那一番景象也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哦呀，那太幸福了。 那就人特别多，超市人特别多、嗯、而且你会发现除夕夜当天呢大家都穿着新衣服、嗯、然后满脸挂着笑容准备迎接新的年，对那种对未来的那种期盼的眼光，然后再挑选食材，我觉得也是把一种对这种新的一年美好的寄予就是夙愿吧，都寄托到食物当中，寄托到那些生的食材当中，也是欣欣向荣一个景象、 嗯、就像你所说的从采购开始、嗯、就是这个年夜饭不是从我拿起筷子的那一刻开始、嗯、是从采购， 对， 甚至说采购之前的列清单就已经开始了， 或者从那个走进超市听的那个恭喜 我说本身说今天想着让雨森唱首歌，就没想自己唱首歌就这个气氛已经感染到每一个人了。 没错，就有的时候嘛，可能我们在春节吃美食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在吃的这个过程，而是准备的过程， 嗯、 和家人在一起切切菜呀、聊聊天啊、喝茶呀，这是最快乐的时候。 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阿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青年说，继续说。 觉得我记得每一年我们家可能跨度比较长，采购可能是从27、28就开始了，是慢慢开始的，是循序渐进的。可能前几天我先采购的一些是什么，像糖啊、瓜子儿啊、坚果啊，还有一些梅啊，就是吃的一些零食，然后接着就开始采购一些可能像海产，然后呢可能在三十当天呢去采购的都是一些像是新鲜的蔬菜，比如说这个蔬菜和水果啊，以及一些什么调味品之类的了。所以说是跨度很长，但是每一天都让人觉得哇好期待，一睁眼就是感觉哇今年又是过年的一天，又是兴奋的一天。 其实跨度长挺好的，它可以把这个喜悦延长嘛，对不对？ 是 准备的过程延长就等于喜悦延长， 对， 非常好。 对，说起这些，每个人眼睛都是放光的。刚刚我们聊的都是各自家乡的美食，说起来眼神都是放光啊，就是胃又开始 饿了，大早上的还没吃饭呢，聊这么饿的话题。 对，新的一天从胃开始叫饿开始。但是呢，像咱们三个就是三个地方，然后大致是南北方的饮食上的差别。那雨森，你除了说过年你在家的一些美食你感觉非常的期待之外，还没有没有就是其他地方的美食你觉得也可以去尝试去做一做，去尝一尝，或者说有没有尝过比较印象深刻的其他地方的春节美食？ 哎，这事儿还比较近，就去年我跟我父母一块儿去广东过的年。 哦， 对，在广州过的年。 嗯， 然后广州呢就特别有一个典型代表，就是他们的早茶。 哎，太丰富了。 他们 说到这个早茶，我感觉好像是广东人一天都在喝茶。 对对对， 早茶下午茶上午茶是吗？ 他们那个。不过他们开的比较晚，就是早上9点以后才会开，好像。我们就是从10点，然后我们就边喝边说，然后边吃边说，喝到下午3点，那个店还没关门呢。 早茶店，这茶文化浸透到每一个细胞里面了。 对。 那里面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广东那边早茶很丰盛，对不对？相当于我们北方人吃的晚餐一样了哈，各大菜都有。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入你胃口的有哪些菜？ 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什么大菜，就比较平常。比如说什么肠粉啊。 哦，肠粉。 对。不过肠粉他那个虾仁那个肠粉做的特别好吃。对，广东那边。 至今想起来都念念不忘，是吗？太绝了。 然后他那个 我们听众朋友是没有看到雨森这个表情了，已经狰狞在一起了。 然后那个虾饺，就是广东那边虾都做的特别好吃。 嗯， 哎，广东临海嘛， 嗯，新鲜，当然当然临海， 对，难怪做的那么好吃， 因为食材新鲜，再加上做法延续了可能几百年啊，所以说整个的做法也是细腻，刀工可能也切的比较细碎。那除了肠粉之外呢，还有别就是比较难忘的甜品呢？我觉得广东那边的甜品做的很精致 啊。我好像吃完那些什么饺啊，这些肠粉之类的，好像吃了一个叫什么榴莲酥的一个。 啊，榴莲酥甜品里面的，我大爱啊！ 我不知道这是广东的那个特产，还是他那边引进国外的之类的。 我觉得那应该是从中国很早就从南方那边开始发明，然后慢慢传到北方。现在北方人也很爱吃。 不过说早茶，其实它重点其实还是在茶上边。 嗯， 对，它之前会让你选一包茶，然后那个茶是得算钱的，然后不同档次的茶不同的价格。 嗯， 然后边沏茶边喝。我之前都不喝茶的，但是去了广东之后发现，哇，喝茶好惬意啊，特别的舒服。 所以说这个早茶呢，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餐食吧，或者是一种喝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里面。 是的， 大家享受这种慢生活，享受边喝茶边聊天的这样惬意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这也是很多人那么中意喝早茶或者下午茶的原因。但是我想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广东哈，我想知道难道他们真的是一天什么也不干在那儿喝茶吗？ 不，这分人群。我看那个餐馆里边大部分都是，一个是老人比较多，对，然后是那种就是妇女，可能是不上班的，就是然后带着孩子的那种比较多， 所以说这是雨森印象最深刻的，属于家之外的美食。那主演你呢？ 那我就来说一说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特别想说的一道，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明星菜肴，我特别爱吃一种，也是一种鱼。叫做松鼠鱼， 松鼠桂鱼嘛？ 对，松鼠桂鱼非常非常好吃。那你说到桂鱼，还有一种就是菜肴非常好吃，叫臭桂鱼，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吃得惯？ 我们家非常爱吃，就是跟臭有关系。 臭豆腐、榴莲还有臭桂鱼。 我们还会吃臭鸡蛋，我们会把那个鸡蛋就是腌在那个坛子里面，然后放的时间久之后，这个鸡蛋它就会发酵啊，或者是挥发，反正什么之类的，就是个鸡蛋就会变得很少，但是臭臭的味道又臭又香，人又爱又恨，简直了。 哎，跑题了，我要说松鼠鱼，说到臭桂鱼去了。对，我要说的这个松鼠鱼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江苏省的一个那个传统名菜之一嘛。它因为它的外形特别像松鼠，然后非常非常有名。它这个鱼我觉得好吃在它是甜口的，而且它那个造型特别的别致，它这种造型就让人特别想拿着筷子去夹一口。 你们北方人特别好吃甜口啊。 可能是我吧，可能是我 真是，我就特别不爱吃甜的菜。 刚才这个楚烟说了这个松鼠桂鱼，雨森说了这个广东的早茶。其实我呢，作为咱们三个之中体重担当了哈，一个标准的吃货， 尤其是过完年之后越加体重担当了。 对，所以说我想盘点的，可能因为我也是去到了不少的地方，然后去盘点一下我觉得还不错的各地的美食。你比如说这个河南那边，山东和河南是挨着的，他吃到的这个饺子呀不太一样，他们饺子是也有汤的，但是这个汤里面还会有面，所以是一般叫饺子煮面。是怎么做呢？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啊，他会像这个就是在挂面哈，在一些面里面，你河南不是烩面也很有名吗？可能在面里面加一些饺子，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说法叫金丝穿元宝。金丝就是这个面条，元宝就是饺子，所以说这个你看是不是寓意也很好啊？大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饺子的味道可能跟咱们差不多，面条也是差不多，但是这个创意哈，就是面食和面食之间的这种搭配，可能也让人觉得很不一样。 哎，咱们吃的不是食物本身，吃的是文化， 对， 吃的是这个寓意。 是，而且在这个广西啊，这是南方了，对不对？南方他们要干嘛？他们要吃的既不是饺子，也不是你刚才说的团子，他要吃的是粽子 啊！ 要吃的是粽子， 春节吃粽子。 对，但是这个粽子呢，可能他们要做的有五花肉等一些咸味儿的一些做法，肉粽。 啊、嗯、啊，在过年的时候， 南方的粽子是咸的， 是也是很早很早就会开始去采购一些食物，比如说好的糯米啊，还有一些绿豆啊，还有一些五花肉都要上等的，然后泡好处理好，然后最终把它包成一个肉粽，可能吃起来也感觉是一个别样的风味。嗯，这是刚才这说的是广西哈，可能咱们三个突然有点提不起来兴趣，因为肉粽还是有点不太好接受、啊、 主要是因为饿了我们谈了一早上的美食啊，真的是现在有点肚子咕咕叫了、 嗯、是。那么在北京啊、咱们身处的北京，它呢的零食呢，我觉得我重点想说一下就是甜品啊，它有一些就是可能古代是用来祭祀祭神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蜜供和萨其马。 嗯，萨其马呢是满族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美 食。你不就是满族人吗、 哎、 所以说就是这可能是北京人在年夜饭的时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甜点，必不可少的当地的特色。 嗯，萨其马呀，这个这种甜品它非常非常的就是便于携带， 嗯， 搁过去呢也是一个特别方便一个旅行的食品， 嗯， 然后随着这个近代的慢慢的演化，就把它做得非常的精美精致，它那个小的形状啊、也非常惹人怜，就是在色香味的色上面呢，它也给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评分。 是，接下来我最后说一个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给我确实有冲击力的， 放马过来， 湖北的年夜饭、 嗯、 是三全三糕和三丸。 嗯， 这三全是什么呢？是全鸡全鸭和全鱼，就是要整个的，不能切开的。 嗯， 然后三糕是什么？是鱼糕、肉糕和羊糕。然后这个三丸是鱼丸、肉丸和藕丸，有了这些所有加起来九道菜了吧，这相当于就是圆圆满满团团圆圆，什么味道各取所需都够了。嗯， 我喜欢这个寓意，我喜欢这个圆圆满满团团圆圆、 嗯、 真的是各种食材都有，各种营养都包含， 是，当然卡路里也挺高 过年就咱就不说这个卡路里的事儿了。 是，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确实分享了我们三个家乡北方和南方的一些美食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呢、都是我们互相都彼此很羡慕的，没有说不想去排斥、想去排斥、不想尝的一些美食。也期待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听到了我们这些美食，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您家乡过年的一些美食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一下。 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亲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们留言、 嗯， 跟我们来谈一谈你们在大年除夕夜那天都吃了什么好吃的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我们今天青年说的主题就是舌尖上的春节，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春节的那些美食。 嗯，没错，相信大家都是吃货，就不要躲藏了。好，上半段的节目就是这样，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哎、接下来我们又进入我们青春不迷茫的第二部分哈。刚我们上一环节呢聊了 美食， 对，聊的我们都非常饿。那我们下一个环节，我们聊点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要跟春节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可能咱们下半段不再聊那么诱人、那么引人饥饿的一些话题了、可能要跟美食文化或者说跟美食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在聊之前，我觉得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好，您可以通过 FM98.2 还有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啊，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我们非常激动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 当然今天的话题也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大家赶紧的跟我们互动起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随时的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好，再次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吃货，来自于湖南的雨森。 大家好，我是雨森、来自很难很难的湖南 就是好多人表示不服、 哎、对，广东人首先不服、是不是？ 是，上半段聊了很多的美食的东西、那下半段我觉得其实咱们既然聊到了春节和美食，其实春节文化和美食文化很多人在心目中它其实画了很多约等号了，相当于等号了、觉得春节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美食文化。 对， 那你们两个之间觉得就是春节的美食文化和平时的美食文化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春节的美食文化和平时的美食文化，其实我觉得春节更多的不同点在于它对于这种寓意的象征会在比在平时的美食文化当中更加注重 强烈一些， 对它非常讲究，说我吃这道菜有什么意思呀，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寄托呀，因为是辞旧迎新之际嘛，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对未来进行展望，所以说更多的也把这种心意寄托到美食身上，这是春节期间美食文化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吧，春节时间的这个美食呢，也是跟楚云说的差不多，就讲究一个更加全，比如说平常啊，你说做菜的时候，哪道爱吃，可能就会 多做， 对，多做，但是春节呢就不讲究哪道多做了，而是讲究一个全字，其实也是一个寓意方面的表。 但其实在春节的时候，咱们刚刚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去吃啊，还有这个美食文化，其实咱们忽略了一点。在春节除了吃年夜饭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 楚言今天一直都很神秘哦，我非常期待你要说什么。 就是除了年夜饭以外，我们还要喝酒啊。 哦， 对吧， 喝酒啊，对，酒不能少。 这个雨森开始嗨起来，先讲出你的故事。 这个其实在这个读大学之前啊，就是高中的时候呢，我也是个听话的小孩，就滴酒不沾那种。但是后来到了就是读大学之后呢，就自己也能喝酒了。然后就我爸爸，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不到逢年过节，就是我只要一回去，就会找着我喝酒， 比喝两盅。 对对对，就喝两盅。然后你要到了过年就更加，餐餐都得喝酒。如果在家里边的话， 就是你爸会有意识的引导你，让你跟着他喝两盅，然后父子俩人就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聊着聊一聊学习生活呀，或者说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 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引导我，让我喝两盅。 哎，我觉得可能你爸有一个想法，就是趁儿子稍微的有点微醺的时候，能套出一些情况，比如说有没有恋爱啊？ 有没有？就这种事儿不微醺，我就跟他们说的。 多此一举。那我感觉要是雨森这个过个年回来啊，他可能不是因为吃饭吃胖了，可能是喝酒喝胖 了。 对，啤酒肚子，你看你。 但是雨森可是有六块腹肌的人啊，所以一点都不害怕啊。就是这个酒文化，我声明一下，就是我有点酒精过敏，但是在过年的时候，即便是就是在我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我还是会跟大家会喝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酒吧它不再是一个饮料，或者说一个就是饮品，而它是一种就是增加气氛，让这个就是大家一起都能嗨起来的 文化， 一个 也是文化。 是因为在中国人在餐桌上的酒文化，其实包括酒礼仪，它其实讲究很多，比如说这个晚辈跟长辈敬酒的时候啊，你要站起来，你的酒杯要比长辈 端低的， 对，要端低一点点。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讲究都让人觉得整个在吃饭的时候，它也是有一种传承在里面。 哎，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礼仪和酒之间的关系。其实说到这个酒礼，在中国古代的很多经典文献当中也提到了。 那当然。 比如说一些这个儒家经典啊，周礼、仪礼还有礼记，没有一页不提到礼，但是也没有一页不提到酒的。所以说酒跟中国的这个礼仪文化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它可以说是酒和礼成为了一对孪生兄弟。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饮酒要有节制。不要因为过节， 不要贪杯， 不要贪杯， 是的， 没错。 其实刚才楚渊说的是礼仪文化，但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咱们一般还是会喝一些，可能这个酒要比平时要讲究一些。不，就是春节咱们喝啤酒、喝红酒喝的少一些，还是白酒多一点？ 对， 白酒和药酒稍微多一些。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楚言说，其实从一些古诗、有一些古文里面，我们能看到古人对于酒文化的一些追求。其实还有一句，咱们几个应该都能想得起来，就是这个王安石的《元日》里面一句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里面的屠苏其实就代表了一种酒。屠苏酒，对，屠苏酒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很多地方指定要喝的一种酒，它其实是一种药酒，它有保健作用啊。当然也不要贪杯了，就是是酒，咱们都要啊把它稍微的克制一点。除了这个屠苏酒，还有一个酒叫交薄酒，交薄酒也是一个保健酒，它是用中药去浸泡的，所以喝起来也有一定的养生啊、长寿啊、健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从古人的这些酒的选择上，我们能看得出来，喝酒也在注意养生，就跟咱们 拿保温杯泡枸杞是一个道理。 嗯， 说服务员来杯威士忌，里面麻烦给我泡点枸杞。 哎，刚刚我们提到了啊，说这个喝酒不能贪杯，需要注意养生。在古人的这些文书记载当中也提到了，他们确实很爱喝酒，但是喝酒的时候呢，也非常注重要节制。 当然， 所以他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年还没过完，接下来呢还有很多机会酒局啊，要需要喝酒的地方也要注意，不要贪杯。 是，特别注意，喝完酒之后一定不能开车，好吗？好，这是刚才聊的是酒的一些注意事项。那雨森，你觉得在过年的时候，你肯定有不同场合的聚会，比如说和爸妈之间的，和长辈，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间的聚餐，就全家人那种大集合式的，还有一些是朋友之间的、同龄人之间的聚餐。你觉得这个酒文化，喝酒的时候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首先跟父母，就是跟家里边，长辈就算一块了吧，就亲戚这些，跟他们喝酒呢，就是更多的就是讲究一个这个，一个是你得注重礼仪，对，特别是跟比如说跟外公外婆啊，他们在一块儿喝酒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端杯子你得端低点儿，这些，然后唠一下这些共同的这些话题啊，增进一些关系。 敬酒的时候要不要说吉祥话？ 那对，必须得说一些，比如说什么。祝外公这个寿比南山啊， 长命百岁， 对，长命百岁啊，这些这些之类的。 是的，其实你看春节的时候，咱们平时其实敬酒的时候也会说这些吉祥话，但是春节的时候尤其注重，所以说还是在寓意在里面，所有的祝福都在酒里了，我干了，你随意。所以这 喝的越多，代表的诚意越强。 是，那和朋友之间呢？ 和朋友之间就更多讲究一个开心了，而更多的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去喝这个酒，然后。但是因为是过年了，所以也会就有那么一次仪式性的啊，大家新年快乐啊，啪，肉全喝了。 然后什么提示的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刚提到了白酒吧，除了白酒之外，咱们春节的时候可能会喝一些红酒，尤其是一些女士。那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红酒的一些要需要注意搭配的一些禁忌啊。像红酒和辣菜或者是凉拌菜搭配，就是非常不好的搭档。就是从口味上来说呢，葡萄酒它本身就不适合搭配一些辣的凉拌菜，不然呢就会使这个酒的酸味和涩味过于突出。假如和这个凉拌菜同时食用的话呢，就会有损这个葡萄酒的口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口感也很重要，对不对？对于喝酒来 说，喝红酒都是吃牛排，吃西餐的时候可能会搭配 多一 点。 对， 这个时候如果说搭配一份酸辣的蕨根粉，那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对，就串味儿了。 我们家经常这么搭配， 是吧？ 红酒搭配蕨根粉吗？ 那就稍微的注意一下过年好吗？ 对啊，咱们除了红酒之外啊，还有啤酒，也是大家非常中意的一个酒项啊。 这个量就更大了。 对，这个关于啤酒，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就是不好的搭档的耳闻，比如说啤酒不能跟烧烤一块吃， 是吗？ 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为什么啤酒要跟烧烤一块吃呢？因为烧烤贵，然后吃不饱，啤酒一喝下去就撑，就撑饱了，所以啤酒必须得跟烧烤一块吃。 这还有这样一个搭配的途径。 啤酒和烧烤是不是最好是不要搭配一起？ 对，因为我们平常吃烧烤嘛，都是羊肉偏多，对不对？ 对， 羊肉串烧偏多，但实际上它这个烤的东西跟啤酒是相克的，会就是对肠胃非常不好， 也是加重负担了。 对，加重负担。那还有跟什么不好呢？啤酒呢，跟凉性的食物搭配也不是很好的选择。 就是我光你不用说具体是什么危害，因为我这种肠胃不好的人，啤酒是一般偏凉，你不可能加热啤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然后再加凉菜，是凉性加凉性，甚至寒性加寒性，碰到在一起，我的肠胃一定会闹。 对，会引起腹泻。 对， 这也是为什么啤酒不能跟海鲜一块吃的原因，因为海鲜它就是发的嘛，凉性的嘛，啤酒也是凉性，那凉性加凉性 就是寒性。 对，胃非常非常的不好。 对， 是的。 所以过年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喝啤酒，我们家里。他一般都是喝一些，因为我们南方嘛，南方没有暖气。那么你在室内的话， 好惨哦，孩子。 哎，你说到这个南方，我还特别想问，南方过冬该是一种什么过法呢？如果没有暖气的情况下， 就是早上起来基本上就是在被窝里边过的，就不会下床那。 没有早晨了是吗？ 那个就是没有暖气，所以你一般喝酒就是为了暖身。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因素。 哎，你们那个酒甚至是不是会稍微的加热一下？ 对，我特别喜欢喝那个黄酒，虽然不是南方的酒，但是因为黄酒它我们都喜欢把它温一下。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啊，我们一方面 上半段是让人觉得有点发胖的，可是到下半段突然就开始觉得养生起来了。 嗯， 其实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会不会做，雨森我就不用问了，雨森是一定会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在饮食吃完美食喝完美酒之后，你会注意就是健身或者是运动吗？就适当的减减肥这个问题， 嗯， 会注意吗？ 啊，其实就是我平常健身嘛， 嗯， 就是我平常健身的话，到了过年的话其实就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休假期，就平常比较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到了过年呢赶紧吃赶紧玩赶紧熬夜赶紧上网。 哎，那你要是平时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健身呢？ 啊，平常啊， 保持自己的体重， 就是你从过年回来之后你如何能迅速恢复到， 首先就是少喝酒，因为我们健身就它有一个那个一大忌就是喝酒，因为它酒据说啊是会这个溶解肌肉，但是具体可能不是这么个说法，但是肯定是对就是肌肉不太好， 嗯， 对，很难恢复过来， 嗯， 那么平常我们就会去就先是不能熬夜，就把那些不良的习惯都调整过来，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吃，先得吃，然后吃好练好。 你刚刚提到吃了，又提到吃了， 但是 减肥跟吃也是，对。那我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该怎么吃能够有效的看到自己体重慢慢往下减呢？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可能也是这个过年实在是特别苦恼，因为真的是长了太多肉了， 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就特别想减肥。 我觉得这真的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吃，只要是不运动，它都会发胖。 对，所以你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我可能回答说对对对，可能会得罪人，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去吃这种减肥的餐，我们都是我属于那种不太吃得胖的体质，嗯，就因为我 你出去吧， 出去 因为我比较爱打球知道吧， 嗯， 就 运动量特别大， 吃了很多，然后就对打一场球几乎就 消耗了一些多余的 消耗了， 嗯， 哎呀你看总归下来想减肥，想让过个春节还能穿上漂亮的小裙子，还能让别人夸哇女神你仍然是那么瘦，仍然是那么美，你就只能克制了，大鱼大肉 少吃。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吃多运动， 嗯 嗯， 就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可能咱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咱们会聊到旅行， 嗯， 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既能享受当地美食也能保持自己不太胖的一种方式， 没错，嗯， 总之希望大家今年这个过年啊，不仅是舌尖上能够保证，而且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的过年。 没错，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很多这个美食美酒搭配原则， 嗯， 我们不怕吃，不怕这个要多吃啊， 你脸上的肉一串 但一定要注意好美食搭配，然后还有这个运动和摄入这个能量之间的平衡， 嗯，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过了一个春节就见到你发胖了十斤，我们也希望看到美美的美美的帅哥，还有，嗯，不是美美的美女和帅帅的帅哥 我们还希望就是过完春节之后大家还都是那个身材依旧很棒依旧很美丽的那个形象，好不好， 嗯，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青年说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嗯， 是时间已经马上来到了北京时间的十点了啊，今天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身体健康，能够圆圆满满顺顺利利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哪怕是过年我们也没有放假，每天用声音用关怀来陪伴您度过美好的一天，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嗯，拜拜 拜拜。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